好吧，我们在这儿呢再次祝周董生日快乐哈。但是我们今儿的主角不是他，那是谁呢？那么说我们的今儿的这个主角之前呢，我们还得从一个词儿来说起哈。这个词儿呢叫做文化输出。这个词儿呢可以说是现在娱乐界最火的一个词儿了。从2017年年底开始，这个词儿呢就经常被用在了网络上和综艺节目当中，主要是因为白夜追凶啊、河神呢、啊、和无证之罪啊等等网剧的海外发行权被国外的影视公司给买下了。那么其实呢，不光是影视作品，流行歌坛呢在2018年也实现了一次文化输出。很多喜爱美剧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哎，在《致命武器》这个美剧当中有一首歌曲是咱们春春李宇春的《流行》这首歌。那么李宇春呢可以说是最近十多年当中华语歌坛当中知名度和人气最高的女歌手之一了，而且呢风头强劲至今哈。而且呢歌迷们不难从她的音乐当中发现，她对于自己的掌控也是越来越深了。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李宇春。那么今天我们是歌坛星云录板块，一起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对自己掌控越来越牢的李宇春。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所以我唱歌或是沉默都是在对你诉说冬天快乐。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心，心。 是在对你诉说，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你心意安静而整齐，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所以我唱歌或是沉默，都是在对你诉说 Merry Christmas。 冬天快乐来自李宇春。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就是春春李宇春，如果说你喜欢他的话，欢迎来跟我们互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们了。相信呢很多人都是在2005年的时候听到李宇春这个名字的，那一年呢他在选秀节目当中夺到了冠军啊，随后呢跟泰和麦田签下了合约，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一个道路。别看呢那个时候李宇春刚刚才21岁，但是呢他对于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非常非常明确的规划。那么当时呢负责制作选秀节目的娱乐公司表示没有能力为李宇春出唱片，哎呀我就要吐槽了哈，没有能力签他干嘛，这不耽误事儿吗你。所以说呢只能把这个唱片的唱片约转签给其他的合适公司哈。那么因为呢李宇春当年的名气就已经非常高了，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知道他背后所蕴含的商业价值，所以说呢都纷纷的提出了邀请，但是他呢本着对自己很负责的态度挨家挨户去谈，最后选择了出价并不是太高但是呢很有品质有保障的泰和麦田。那么李宇春呢刚刚出道的时候呢他唱的歌都是别人写的哈，虽然说创作者不是他，但是他呢并不是那种别人写啥就唱啥，唱歌之前呢也会思考，这个觉得有不喜欢或者说不合适的地方呢他也要求去改。咱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冬天快乐呢就被他改过的。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是高晓松写的，副歌的部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原始的版本是喜欢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这歌呢是李宇春唱给歌迷的，他觉得喜欢你这个词儿用的不好，所以说他直接就把高晓松的这歌给退了。高晓松的实力跟名气大家都有所了解对不对，作词作曲的才能相当不错，要知道在这之前他的词儿可还没被人退过，敢改他的曲儿呢也只有刘欢一个人。所以说呢当时高晓松也是相当不服气啊，但是呢在这个宋柯的劝说下他还是把这词儿给改了，把喜欢你呢改成了习惯你。后来呢李宇春一看哎这改的不错，觉得自己跟歌迷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一种习惯的感觉哈，就跟咱们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互动也是一种习惯哈，慢慢培养。所以说呢他才慢慢进到了录音棚里开始演唱。虽然说呢这个过程当中李宇春并没有直接的参与到创作当中，但是他的想法却被人看在眼里，也难怪那个时候宋柯就计划把李宇春训练成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他的一首歌曲，叫做千玉千寻，可不是千玉千寻，玉地狱的玉，一起来分享。地狱就是地方那个意思啊，不是十八层那个地方，呵呵，一起来分享。 千玉千寻李宇春，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呢我们的主角是李宇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小莫威说了，以前都是我们用老外的歌来配乐，现在是老外用我们的中文歌来配乐，哇好棒啊。是，我也觉得好骄傲。阿万说，李宇春真的是从05年见证你的一路成长，期待你越来越棒，永远永远的支持你。真的从05年听到现在啊，真的是铁粉真爱啊。虾米爱聪他说了，李宇春李宇春李宇春李宇春新专辑流行，每首歌都好听，喜欢口音，一趟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年轻气盛哈。嗯，这是铁粉。李宇春的创作功底呢，基本上是在09年开始显露出来。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出了很多作品，音乐品质都相当不错，但是呢整体定位相对模糊，更多的是在延续和强化选秀的人设。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过，有这么一类歌手，就是身上带着很多标签，他呢是这个选秀出来的，他是那个这个海选出来的，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就可能不会把他们跟那些原创的这样的歌手画上等号。所以说呢这一波人也是极力想要摆脱掉自己身上这样的标签，李宇春呢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呢从2008年开始，李宇春决定介入到音乐的词曲创作当中，比如说在第三张专辑李宇春当中，他就包揽了大部分的创作，整张专辑音乐风格是比较多元化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歌迷数量太庞大，他想兼顾大家的感受哈。瞬间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哈，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歌曲选取呢也是相当头疼的哈，因为我们就是要照顾到文艺广播各个年龄段的这样的听众人群，这个岁数大的年轻的都在照顾到，所以说呢也是一个问题哈，但是我们会尽力加油的。不过呢这个李宇春的这张新专辑的整体性可能就不是太强，因为他呢就是要兼顾所有人的感受，很难看出个人的特色。好吧，继续我们来分享李宇春的另外一首歌曲，名字呢听起来好像有点戾气，叫活该。但是呢活该因为什么事儿呢？也许是因为爱你呢。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6度，最大相对湿度 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香云录。 好的，欢迎重新回到节目，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主角就是春春李宇春，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打 call 吧。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宇春的一首歌，叫《活该》哈。这个全大眼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垂头丧气，他就想问哈，怎么的，哥们儿，今儿是因为心情不好吗？还是因为什么情况呢？不提关于你，他说了，第一次看到李宇春的时候还以为是个男的，直到我看到某张海报上写着超级女生，还有李宇春的照片，我才知道她是个女生，当时真的很惊讶哈。不过呢，过了这么多年，相信李宇春的这样的形象已经被很多朋友给接受了哈。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现在呢很多霸屏的一些这个小鲜肉哈，不管是男的女的哈，尤其是一些男性的小鲜肉，这个太过于粉嫩嗲嗲的，我觉得至少李宇春啊还是有一些阳刚之气，至少是那种比较硬派的，给人感觉很正常的这样的明星哈。好吧，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宇春的一个大合集哈。那么专辑之前有一个同名专辑叫李宇春，当中呢给人留下印象很深的是一首歌，歌名叫下个路口见啊，中间呢是两个逗号啊，不是这个结巴哈。这首歌呢由李宇春作词作曲，据说呢一开始只是他随口哼唱的小调，拓展成为了一首歌之后他觉得不太满意，然后呢就没给制作人，直接呢就甩手就扔掉了。后来呢制作人是在垃圾桶里扒了出来的这首曲子，觉得诶还不错，就劝他给留住了啊。不得不说哈，这真是个良心制作人哈。一起来分享吧，下个路口见。 心的话滴滴答。 下个路口见，来自李宇春。那么你觉得辣条好吃吗？给我们留言说，有人说李宇春不好看，我就二话没说直接掏钱给他买了一只导盲犬，呵，好嘛，大气啊。I'm Chris 冯，他说艺术是相通的，希望春春每一次都能够迸发无数新的灵感，写更多的歌来分享给我们听，好喜欢呐。321青草地，他说啊啊啊，这个人偷走了我的心，就是李宇春，每次在外面浪了很久，他一出现就屁颠屁颠的回来了。这什么情况？什么叫你浪了很久，就他一来你就回来了？你去哪儿浪了？浪的什么呢？北京户口的北漂也说了，听说李宇春来参加超女，都是陪女同学来的。李宇春滴滴答，下个路口再见吧。我也确实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规律，所有陪同来的都有戏，正经八百来参与了好像都没门儿。他还说了，好哥告诉我中午十一点该订饭了，11:39了，大家饿了吗？葛兰妞说，再疯狂我们就老了，趁年轻气盛，趁风华正茂，趁时机刚好。JR 陆毅留的言呢非常的简短，说他是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好吧，我们说回李宇春的这张专辑，因为外界呢之前对于这张专辑的评价还不错，所以说呢从那以后李宇春就多了一个创作人的头衔。哎，你看选秀出来的这个标签就替换了，加上了一个创作人的头衔和标签。不过呢他觉得这没啥好炫耀的，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写的歌并没多好，只不过呢是因为自己筹备专辑的时候没有收到合适的歌，找人写歌呢又特别难，有时候有好的题目好的想法，让别人帮忙写的呢又未必是他想要的，所以说只能自己去干。我相当理解李宇春，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做节目也这样，相信各位在干自己的这一行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的想法特别好，你交给别人呢真的是未必能够呈现出来你自己特别想要的感觉，所以说呢到最后只要时间允许，精力允许，还有可能有些行业需要经费的允许的话，可能最后还是自己干的比较放心和满意，是吧？好吧，那么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他的歌，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这歌呢应该放在昨天这样阴阴的天气来听哈。 春天的夜风轻轻凉凉的吹，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想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淡淡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心头里的香味，心头里的香味，染了整个夜，染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你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我和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 浸透你的香味， 浸透你的香味， 弥漫了整个夜， 弥漫了整个夜， 天空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 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 你在我身边， 在我心里面， 在我心里面， 少了你的陪伴， 少了你的陪伴， 那怎么了晚安， 晚安， 在这颗星球上， 这颗星球上， 我和你最特别， 我和你最特别， 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 童话故事再美，不如这雨也珍贵。时光一去不回，我与你紧握相随。 轻轻闭眼，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一整夜不染青草地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 在我身边， 在我心里面， 在我心里面， 少了你的陪伴， 少了你的陪伴， 那怎么晚安？ 晚安， 在这颗星球上， 这颗星球上， 我和你最特别， 我和你最特别。 Let's be together, for happy ever after。 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来自李宇春，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放送的音乐节目脱口秀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位，当然呢这个脱没脱口呢大家来定啊。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儿的主角呢是李宇春，那么呢欢迎各位也是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和李宇春谈恋爱，哎呦，留言好刺激啊！他说：“我爱你，因为爱你治愈了我的抑郁，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儿啊，好吧。”啦啦啦，他说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喜欢李宇春是因为蜀绣，哎，这个还挺有典故的哈。他说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迷恋唐诗宋词的古风少女，浓情蜜意，此话当真。还是颇有意境的哈，我这就要说两句了哈，这不是我说，是这位朋友的名字叫我这就要说两句了。他说李宇春出道12年了，没有闹出过任何的绯闻，安安心心做自己的音乐，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可以说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怪不得会有这么多人从一开始就喜欢他，一直到现在。李宇春之所以到现在都这么优秀，都是自己的自律和努力以及人品带出来的。哇，这个评价相当高啊！宇宙中只有一个我，哇，这名字太霸气了。他说呢，其实我挺喜欢李宇春这样的女孩的，阳光干净。也确实，我觉得这点跟我的也是想法是一样的吧。我觉得李宇春好像那种脂粉气并没有那么重，给人还是相对比较纯粹的感觉哈，难得。话说呢，在2010年李宇春成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这可以当作他是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了哈。在这之前呢，他虽然说开始尝试创作，但是呢个人风格还不是很明朗，但是呢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之后呢，他就开始陆续涉猎电影和时尚领域，这对于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么说到这个个人风格呢，咱们昨天也是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个小红莓卡百利乐队的主唱陶乐斯去世的事情。那么呢最近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提到了陶乐斯呢影响了很多歌手，包括李宇春，但尤其是提到了王菲哈，就觉得啊这都是模仿，这个什么王菲这个没有自己的特点。其实呢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哪一行，尤其是干艺术，早期一定会有模仿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呢成为自己的风格也恰恰就是在模仿的道路当中逐渐的找到自我，而敲定下自我的这样的模板，然后再勇敢的走下去，对吗？在2012年开始的时候呢，李宇春和欧洲各个顶级时尚品牌还有设计师一起合作，对于他呢重新思考自己的艺术方向，并且呢构建出涵盖音乐、造型、视觉、影像等等一系列相关领域的统一美学体系，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那么对于这个歌迷和网友来说呢，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她的造型呢，可以说是从当年的这个女青年突然变成女 boss 哈。各位呢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看她2005年参与这个当时那个选秀节目的时候的一个造型哈，真的是太有年代感了。好吧，不光是造型发生了变化，其实呢气场也强了很多，甚至呢海报上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哈。好吧，继续来分享他的歌曲1987，我不知道会遇见你。 1987，我不知道会遇见你，来自李宇春。那么呢，洛金人留了个言，特别逗啊。他说，上一次在吃饭的时候遇到隔壁桌四个妹子，然后因为铃声聊得不亦乐乎，哇，四个玉米好赞。然后我突然间发现新的搭讪方法，放李宇春的歌。然后呢，妹纸有反应说她也是玉米，然后就可以聊天的。我也顺势从我们桌去了隔壁桌，但是后来我怂了，忘了加微信。你为什么还不吃药？他说了，李宇春怕不是有毒吧。上班路上听跨年的几首歌，忍不住踩着节奏走起来，分分钟感觉明年维密我走秀越走越带劲哈。平时花了15分钟的路程才走，今天花了10分钟不到就到了，而且还意犹未尽，要不是在电梯上施展不开，我还能走起来。这是着了道了吗？疯狂的玉米棒棒，他说马上要进行两门考试，祝我过吧。李宇春最好看了，同意的举手。好吧，一个小时节目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的一小点的时间。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带来的是李宇春在2017年末11月份才发售的这张专辑《流行》。这张可以说是当年能量最大的一张专辑了哈，发行不超过两个月就已经取得了2400万人民币的成绩，而且呢是这个2017年华语乐坛数字专辑的销售冠军，所以说从各个角度都证明了这张专辑的火爆。那么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很有意思，是跟这个美籍电子歌手史蒂芬朱合作的英文歌曲 Privacy 隐私，那么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吧，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十点钟呢，依然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经典影片《勇敢者的游戏》，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继续收听。我是英超，明儿个见喽。 Picking up the phone. I know she'll lie to me when she gets home. Who can I trust? Who can I trust? I'm most suspicious of all my friends. The one they say they're real just try to pretend. They disappear when the money ends. Who can I trust? Who can I trust? 装修嘛，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家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 400-606-8866，全长999，含家具送家电，就100户。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员。 想见店内活动。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家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